这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跟我讲，讲什么呢？讲你们看病的这些个经历，跟我说了啊，在医院排了一上午的队，那脚啊都站麻了，最后呢跟医生对话，幸运的话呢超过5分钟，那要不幸运的话呢啊3分钟啊，医生呢随手就开一个单子啊，就这个单子开出来，哎，他们呢就得付出好几个月的养老金啊，把自个儿的病呢治的是千疮百孔，这病呢没有减轻，却只能得到医生简短的4个字，继续用药，或者说继续观察。 嗯， 所以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，啊，患者朋友啊，就问我了，徐主任呢，这治个病怎么就那么难呢？ 嗯， 那咱们说这个治病难呢，其实这万事儿啊，它有因，它就有果嘛，因果关系嘛。那只要是疾病，它就一定有源头。虽然这个病它有很多种，千奇百怪的，但是每个病呢它都有不同的病因和病机，源头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你得什么病，内脏的还是骨关节的还是皮肤上的，不管在哪儿，源头都是一样的啊。可能有人不认可啊，那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，就像是这个黄河，黄河纵有1000条分支，每条分支下来的河那都有自个儿的名字啊，流的这个位置它也不同，而且呢缓急程度它也不同，宽窄，这个河道的宽窄它也不同，但是源头却只有一个啊。人呢活3脉，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那么这个3脉也叫什么呢？也叫3大通道。3脉通，百病无，这个就是健康的源头。 嗯， 要是这3大通道它出了问题了，这疾病呢，它就会5花8门。那么在中医上，造成3大通道出问题的原因在哪儿呢？那大伙儿都得了解了解。首先离不开毒，还有呢瘀，还有一个就是虚，离不开这3个字，这叫什么呢？这个就叫万病不离其宗。中医人的医术水平的高低呢，它也分3种啊。古代的书上都说了啊，这个上医、中医跟下医。下医呢是见病治病，那就是说您这个肝它有问题了，直接遣方给予治疗肝脏的药，别的地方的原因都不管，针对这个肝。那中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中等医术的医生。 嗯， 中等医术的医生呢，他能辨证施治，他看到啊病人的病因了、病机了，随后呢他把这个方子会加减辨证，然后呢处方给药。那我举个例子啊，对这个中医，就是中等医术的医生，中医啊，同样是针对一个高血压这个病，那就要分症型来治啊。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高血压呀？它不是一个病因，来个3个高血压患者，可能3个人的情况啊，病因、病机它都不同，要分症型来治。那么咱们再接着说一下上医。那么这个上医治病啊，它是什么呢？我说了可能大伙不认可，它叫舍病治人。 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这个大夫医术水平极高的这个大夫，往往呢他只抓住疾病的本源去治，他从整体出发，他治的呢不是病，而是你这个人。 嗯， 最终的结果不但是病人的病好了，哎，而且呢 还要让这个人呢得以持续的健康，还得长寿，还要让他的生活特别的好。但是这个上医啊，不是说做到他就能做到的， 很难呢。 对，很难很难。所以咱们很多病人就说了，我看病啊，看来看去，我总没把自己的病呢看得好透啊。那么我公爹他这个人呢，之所以我讲到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的五年里，他急于复原内通三脉的方剂，无非呢他就是想实现既要治本又要治人的境界。我记得啊，那个程里啊，刚开始传我公爹脑子出问题的那会儿，我们的一位同行杨大夫，杨大夫这人啊特逗，总往我们家跑。起初呢我们都以为他是好心的来探望啊，看看我公爹病到什么程度啦，啊康复没有啊或者什么。哎，开始我们都是认为他好心。直到有一回啊，我路过后院，我就见着杨大夫他一直紧跟着我公爹，问东问西的。 问什么呢？ 他就问呢，老先生啊，老先生啊，您听见没有啊？哎，老先生，您还能诊脉吗？老先生，我问问你，这大黄是用来干什么的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总之呢，这杨大夫问的那些个问题啊，都是一些粗浅的医学常识，就如同你去问一个数学家一加一等于几一样。可是我公爹这人呢，他从头到尾都忙着他那些宝贝坛子，头都没抬一下。那么公爹越是不搭理他吧，哎，这杨大夫的脸上的笑呢他就越是得意，给我气的呀，拿着笤帚呢就把他给轰了出去。而且我警告他不许再踏入我们家。结果第二天呢，这个满大街的啊，这个大夫已经好像痴傻了，完全不能诊病了，快要没落了，哎，等等等等，这样的言论呢，可以说传遍了大街以及小巷。那么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呢，都开始愤愤不平。那么我公爹呢，他也听到了这些个事儿，但是他呢，只是淡淡的撂下一句，嘴长别人脸上，谁能管得了啊？那确实，别人要说咱能管得了吗？管不了。结果，没过几天，我公爹呢，又让杨大夫找到了讥笑他的机会。 怎么回事啊？ 就那天吧，这杨大夫他又来了。我一见他来呀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说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，省得我撵你啊。哎，我撵你，你面子上挂不住。他呢，对我轻蔑的一笑说，你们家就这待客之道啊，我来呀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们是不是准备改行卖酒了呀？这话一听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，我们改什么行啊，我们卖什么酒啊？我就问他，嗨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杨大夫这个人呢，他故作惊讶的就说，啊，你们还不知道是吧？那全城东的人都知道了，哎，你们还蒙在鼓里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公爹就在城东那边搭了一个棚子，摆了一堆的酒坛呢。我一听这怎么回事啊，赶紧叫来从心一起往城东去。到了地儿，果然看到我公爹呢就在一个简易的塑料棚下蹲守着他那些坛子，那来来往往的人呢，上我们家看病的都认识他，所以呢，一看，哎呦，这大夫干什么呢？都不走了，跟那儿围观，甚至呢，有些好事的人，他就问呢，老先生啊，您这里边难不成也装着药，啊，或者装着酒？我公爹没吭声，我赶紧过去，就问他，啊。爹您这是在干什么呀？ 我公爹呀望了望天，再看了看我们说，嘘，等着等着，快来了。 嗯， 这话一说，当时啊这围观的人呢、啊、所有的人都听到了，顿时毛骨悚然，全都伸着脖子张望，哎，什么快来了，什么快来了。结果呢没一会儿，突然周围的树发出了沙沙的声音，起风了。 哦， 那么再等了一会儿呢，突然下起雨来。 嗯， 这所有的人一看下雨了嘛，都没带伞嘛，都往我公爹搭的这个棚子里躲雨。而我公爹这会儿就急得满脸通红，大声地说，快让让，快让让。见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，公爹这会儿竟然喊了我的名字。他说，桂英啊，你快点让大家都让开，去后面的屋檐下躲雨。当时我看我公爹那个眼神啊，竟然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。 嗯， 那我赶紧就疏散人群，让大伙儿呢躲到了后边的屋檐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所有的人站在屋檐下都看见我公爹了，揭开那个坛子盖啊，他那个状态是欣喜若狂，嘴里呢直接就大叫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 嗯， 那到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公爹当时呢他其实是看了天象，知道那天下午呢会有一场秋雨，而且呢会刮西风，所以呢他才去了城东搭了棚子摆他的宝贝坛子，以便呢坛子里的草本能够充分的接触空气当中的水分子。其实这个做法就是借鉴了红曲的发酵炮制技术， 嗯， 利用秋雨呢来助力发酵。后来呢现代科研也确实证明，空气中活跃的水分子是所有微生物梦寐以求的催化剂，能加速发酵的进程。而且下雨的时候，这空气当中的湿度大于 70%， 那就最适合坛子里的小粉面的生长代谢。可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，谁也不懂啊。 嗯， 就连我也在想，完了完了，明天呢这城里就不只是传我公爹是痴呆了，还会传我公爹疯了。而且呢一大群人都因为是亲眼所见言之凿凿了。那这个时候这个杨大夫他又来了，打着一把雨伞，笑着打远处走过来。他走到我公爹的坛子前，瘪着嘴虚着眼睛往那个坛子里头看，嘴里呢他还发出这种啧啧啧的声音。 嗯， 然后他就特别大声地说，哟，您这坛子里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这外头都快生出霉衣了，不会要拿它给大伙儿当药吃吧？哎，他这话一说啊，在屋檐下的所有的人都跟那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这个时候呢，杨大夫得意地往屋檐下走去，但是他没注意脚底下，踢到了公爹的一个坛子，整个人呢脸朝地扑了下去。说实话，当时我都没忍住，我就说了一句该，周围的人呢是笑得个人仰马翻。其实那个时候啊，可不像现在这个柏油马路， 嗯， 那个时候的地上呢全是青石板， 哦， 所以他起身之后呢，我们都为之一惊，他那个两条裤腿的膝盖那个地方都破了洞了，膝盖呢也磕得血肉模糊的。 嗯， 那我公爹看了看倒在地上的那一坛子黏糊糊的东西，叹了口气，在坛子沿上用手掌一抹，那什么东西呢，那都是小粉面。 嗯， 然后顺手就往杨大夫两边的膝盖上一抹，就说，哼，便宜你了，找个布包上吧。杨大夫呢 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些小粉面说，这到底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公爹说，你不想瘸腿你就闭嘴。然后呢，继续看守着他那些个坛子。这会儿呢，杨大夫呢也只得找人把他扶了回去。不过第二天，这杨大夫又来了。 又来了。 又来了啊。这回呀，不同以往的嘻嘻哈哈的。来呢，这脸上是一脸的尴尬。 怎么了？ 我就问他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他就跟我说，桂英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想来感谢一下。您看，他昨天给我敷了那些个东西，今儿早上起来，我这膝盖就已经结痂了，也不疼了。之前呢，我呢，是太小人之心了。我今儿来呢，想再向他老人家道个歉。那当时所有等待看诊的患者都听到了，也是震惊不已，就说，哦，先生都病了，竟然还能手到病除，那也太厉害了。而我公爹呢，一心的钻研那些个坛坛罐罐的，哎，也没见他啊，他想赔礼道歉就没见他。那大家看，其实呢，那个时候的内通三脉的方剂还只是个没有完成的半成品啊，但是就这个半成品，它却已经有了疏通血脉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所以真正完整的啊，我讲的这个小粉面啊，它在人体内更是能兵分三路，进入人体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脉，遇瘀它破瘀，遇毒呢它吃毒，遇到虚呢它就补虚。那像咱们现在的这些个老年朋友，咱们十个人里头差不多九个八个的吧，哎，都得有高血压。 嗯， 咱这个降压药天天的定点的吃好使吗？大伙儿说不好使，吃了十年的还在吃，十五年的还在吃。但是我跟您说，哎，小粉面就能轻松解决。 为什么呀？ 这个咱们得从后往前推。 哦， 咱们先说这个血压这个概念。什么是血压呀？血管内的血液对血管壁的侧压力，这个压力它就叫血压。 嗯， 那么压力越大，血压呢就越高。那血液在什么情况下会对这个血管的内壁产生超强的侧压力呢？那我告诉大伙儿，那就是瘀。 哦， 哎，瘀，就说明咱这个血液里啊，血脉里啊，它有瘀阻了，阻滞了。血液通过的时候，那你见得有堵在那儿的东西，你就得绕道走。 嗯， 绕不过去，你就硬着头皮往前挤，那压力自然它就大了。就好比一根水管，你捏住当中的一个位置，你看看这水是不是全挤在你捏住的这个位置啊？ 嗯， 把这个水管给撑住了呀。所以呢，瘀啊，它就是导致我们血压升高的最直接的原因。所以大家看，有很多这个高血压的人啊，弯腰就系个鞋带的功夫，他一起身眼睛当时他就花了，甚至呢就出现了黑蒙还有眩晕啊。大伙说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下蹲的时候，你的血液会顺势往下走，但是您这个血脉它瘀滞了，血液循环不畅通了，你站起来的时候血液不能及时的回到你的颅内。 嗯， 脑组织这一时间它得不到血液的供应，自然缺血缺氧，那就会出现黑蒙或者是眩晕的症状了。 哦， 还有一些人他肢体麻木啊，很多高血压患者手指头啊脚趾头经常跟那个过电一样啊，发麻，或者呢觉得自个儿的皮肤里啊好像有蚂蚁在爬，又或者呢感觉到自己的颈项啊，这脖子啊背部的肌肉发紧酸疼，严重的呢甚至出现手指头不灵活。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啊，如果说你想学年轻人用手机，但是你就学得特别的慢， 啊，为什么呀？你手指头不好使，你摁来摁去，你总摁错，那当然你就实现不了肌肉的记忆了。那咱们说，哎，这手指头为什么会麻呀？那你血流不畅则麻呀，你血脉里它有淤阻了，这血液呢想要通行啊，在身躯当中通行，它这个时候就很费劲儿，那就更别说这个血液循环到你的四肢末梢去了。 嗯， 而且咱们说，其实高血压为什么让人心生畏惧，就是因为淤久它会成栓，它往往意味着你将得上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。 哦， 啊，那咱们再往前推， 嗯， 那又是什么造成你的血脉有瘀啊？啊， 是什么呢？ 哎，那就是毒和虚。 嗯， 啊，那毒又是什么呢？我跟大伙儿讲过，毒就是身体里它不需要的，但是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，积累时间一长都叫毒啊。我比如说啊，给大伙打个比方，这个痰，你体内的痰湿重了，阻碍了气机了，你气不行血，就会造成血液的瘀滞。咱再比如说火， 嗯， 很多人阴虚啊，阴虚就内热呀，啊，这个内热化而成火呀，它把你血液里的水分都给你蒸干了，那么也会成瘀。再比如寒啊，这不是火了，是寒。那么寒主凝滞，它让你血液里的垃圾油脂结聚成团儿，这个团儿也生成了瘀等等。那虚又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就是气虚，气虚了没有推动血液的力量了，你血液的流速它就放缓了，那就会形成什么呢？瘀滞。所以有了瘀就会出现高血压啊。我这么一说大伙儿就应该明白多了。这个高血压它能衍生出头痛、眩晕、耳鸣、心悸、四肢麻木等等这么些的症状，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是这个毒、瘀、虚同时作用在你的身上了。那咱们再说说吃药。那么吃降压药为什么效果不好呢？或者说效果呢越来越不好，之前吃一片管用，后来不行吃两片， 开始有抗药性了。 哎，对啦，因为降压药的原理是什么呢？把咱的那个血管给它撑开，那你撑开了，血压自然它就降下来了。但是你长久的吃下去，咱们的血脉就像胶皮管子一样，你反复的去撑它，你越撑它越松，没了弹性了，慢慢的你再用这种吃药片的方法也就不管用了。所以有人说我吃着降压药呢还180，我不吃不得220吗？哎，已经不管用了。 嗯， 那么所以想要治疗高血压还是要从通三脉入手。内通三脉方剂这个小粉面经过中药发酵的方法之后，它是活的啊，跟咱们其他的药不一样，它是活的，它能兵分三路进入咱们的气血经三脉。首先呢派出工兵啊，就跟那打仗一样，派出工兵排除路障，有没有地雷呀，有什么呀，坑坑洼洼的把这些修补了啊，把一些大的瘀滞呢就给它打散，给它分解，让它们失去抱团对抗的能力，跟着这个血液呢逐渐的被排出人体。所以很多人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，哎，自己的脸呢变得红润了， 嗯， 不像以前的悔滞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呢我们叫脸色为血色，你的血脉里没有瘀了，血行畅通了，当然你就会面色红润呢。那还有一些人他服用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自己大便比较黏啊，比较粘了，就是挂在马桶壁上 不太好冲下去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别担心，这说明体内的瘀排出来了。这个瘀呢，就是凝结了那么多的油脂、垃圾、毒素的，当然是粘滞的，它不容易用水呀冲下去。咱们再说，等到咱们血脉里的瘀呀，它都排干净之后，这个小粉面呢，它会再派出精锐的部队，直接对抗体内所有的五邪六淫，把所有的垃圾毒素都给它吃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因为痰毒引起的咳喘，因为寒毒引起的手脚凉，因为火毒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等的问题，也就都跟着没了。那最后还有一个环节，那就是修复。小粉面里的活性酶，它会修复血脉中的血管。即使是因为长期的你服用降压药，你的血脉呢失去了弹性，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，也能慢慢的恢复弹性。所以说，三脉通了，血液运行顺畅无阻了，那你谈什么这个血压会升高呢？那一定是血压不高了呀。那正所谓什么，就是气脉通身轻松，血脉通呢你的脏腑安，经脉通咱们寿延年。当然除了内通三脉，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外开三脉。开三脉的功法，大家想学你随时打电话，您呢只要能够坚持下来，也是能起到一样的效果的。大伙儿得记住，有事儿没事儿你都要做，因为有钱没钱都治病啊。只要大伙儿持之以恒的通三脉，那一定会给大伙儿一些惊喜的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。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。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。 现才艺。 在即将到来之际，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。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，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，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，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。 好的，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，请开始您的才艺。 我是来自丹东，我叫孔先应，今年65岁。我从上月份到现在，我就深深地感觉到我有依靠了。我现才艺唱首歌，常回家看看，找点空间，找点时间，领座孩子常回家看看，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，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。我终于找到家了，最最想感谢的是徐主任把百年积德传承给百姓，让百姓安康幸福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在此我也衷心地祝福徐主任身体永远健康长寿，谢谢。 好，谢谢阿姨，非常感谢您的参与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呀，是徐主任吧？ 对，我徐桂英，你好。 哎呀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说啊。 跟你通话很高兴。 啊， 也很激动。 什么问题想问我？ 我听您的课听好长时间了。 哦，听好长时间了。 我现在我的外孙女在读书，她念高三。她从小学开始体格就虚弱。不爱吃饭。没有胃口。 没胃口，不爱吃饭。 现在挺瘦，1.65米的个儿，现在才不到90斤。最近面临高考嘛，他现在已经卧床一个多月了。 哎呦， 就是耳朵后边头疼，耳后两个耳朵后边那个 啊， 好像风府穴附近疼 啊啊。 哎呀，手脚冰凉，这孩子太瘦了， 太瘦了。 在去年高二的时候做过胃镜检查，说他是胆汁反流性胃炎，结果买的进口药，专治他这种胃病的，结果缓解一些，今年又不行了。现在一天也吃不上两更食饭。还得说最爱吃的饭。早晨一直到上午昏睡。夜间还多梦。哎呀，记忆力很明显减退，也挺念书挺好的，学习成绩挺好的，现在有点跟不上，特别着急。 在医院做过什么详细的检查没有啊？ 在医院做过脑 CT， 没看出啥毛病来。 孩子的舌苔是什么颜色知道吗？ 舌苔我不会鉴别，我看他舌苔有点白色，有点稍微有点厚腻似的。 那他的大便是不是有点不太成型啊？ 大便黏，挂便池， 哎，对， 不掉。 因为厚腻的白苔呢，说明这孩子身体当中有湿有痰，而且呢怕冷，他还有寒，胆汁反流性胃炎。这个病跟他的肝，因为刚才疼的那个部位是肝，那么本身这个胃又有问题，那就是说肝胃失和了。那现在这个除了你刚才说的，你们家这宝贝用的这些个药之外，别的药没再用是吧？ 现在找中医给他看，喝着汤药呢。但是汤药咱问不出药方。 吃了汤药以后，因为这孩子的胃不好，那这个汤药吃了以后，我估计可能效果不明显，他不吸收。 没有啥效果。 没有啥效果，今儿您问着我呢，我建议啊，咱们用这个大补元阳，用它。因为它呢不是说胃吸收，它是小肠吸收，直接吸收，而且呢它是通人的12条经啊。咱们人呢，像你们家这个孩子呢，他这个经络不畅通了，他这个肝经不畅通，他的胃经也不畅通，而且呢他的胆经也不畅通，而且呢他现在人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，是不是？ 对， 都躺在床上了，浑身又是、寒凉那种啊，怕冷。人呢已经是这个把自己身上的营养已经耗得差不多了。 对对， 你说他不跟上营养，这个营养跟不上，自然而然，不要说孩子，老年人也是这样呀。胃肠不好了，这个脑供血供氧供不上的话，那这个记忆力啊，各个方面精气神都不行啊。那咱们给他培补一下元阳之气，而且你家孩子刚才您说了，打小就不是特别健康， 对 对, 对， 说明这个先天他不足，先天元阳之气不足，后天他就病病歪歪的。那他吃的这个时间呢，因为中医上呢，他讲究一个时辰养生，啊，服药的跟西医呢他也不同。您家孩子呢，一个是胃不太好，胃不太好呢，我建议早上7到9点之间吃一次药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说人的健康与否跟肾有关系， 先天之本肾要帮他调理好，那就是在晚上的5到7点的时候吃一次药啊，这两个时间段吃一次药。另外呢，我最近讲过，我们有一个功法适合老少皆宜啊，像你们家这孩子完全可以啊，让他学着做一做啊，开三脉的功法。那他做一做以后呢，他这个人呢就跟目前的这个状态他就不一样了。重点要做的是开经脉的功法啊。 啊， 这个可以打电话去问。 谢谢主任 啊，不用谢啊，不用谢啊，会好的啊。 哎，好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哎 哎，主任再见。 哎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了。 不辛苦。 盼望已久的，今天终于跟你通上话了。 啊，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哎，看看我能帮上你什么，哎，说吧。啊， 我那个心脏不好，我就是从小就是发烧引起的那个二尖瓣有杂音，后来几个只要是8个医院的主任都给我会诊，都没确诊我是什么心脏病。后来我就他说我60岁以后要有症状就上医院检查， 啊， 我每年都去检查， 啊， 都没检查出来。 嗯， 没检查出来完后来我就是，也听那广播听您讲的那个也真好啊。 嗯嗯， 哎呀，给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。我们，哎呀，我这心脏半夜睡觉就翻侧左边侧右边睡觉都不行。 嗯， 哎，都心特别特别难受，一瞬间就脸刷白，完了就心就特别慌，那心脏就像肿了起来似的。 嗯， 完了就是吃你家的药吧，哈，吃的特别好。 嗯， 完了就你那个我那主治医生是张丽颖 啊， 那个他给我就是用中药啊，那个调的，然后我吃了一冬天，吃的挺好。 嗯嗯， 那个。跟踪那个护士啊，小杨，也挺好，经常来打电话，问我怎么样了，阿姨。哎呀，我说你这服务态度太好了，你这个，这个团队太优秀了。我说这么上这么多的医院看病，中医也没少看，没有你们这个团队那个素质高。 啊， 完了看你那个主任那个，哎呦，特别喜欢你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高雅哈，这个。其实这个胸怀特别好，我挺喜欢你，我想那个让你帮我再看一看我的心脏怎么回事儿，完了，怎么还能治疗？就现在我就是还是有时候就抽的，一说的话跟别人说话一抽的抽的的，就像哭完抽的那种。 啊啊啊！ 完我就浑身没劲儿，我吃你的药吧，特别好。 嗯嗯， 我就是浑身没劲儿，我吃的现在都可有劲儿 啊。首先呢，咱们这个心脏，如果你在医院做检查，你堵了50%的话，仪器是查不出来的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医上讲的气脉、血脉跟经脉它淤堵了。那么什么东西淤堵呢？就是中医上讲的毒淤虚。你看，你虚的问题解决了，人现在有精神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毒和淤，它淤堵在你的血脉跟经脉上。 嗯， 那怎么办呢？中医处处是方法，咱们说大补元阳你用着好。那么还有一个开三脉的功法，这个功法呢我总是跟大伙儿说啊，它不花钱，但是您这三脉如果说开通了以后，您就会觉得人呢，他这个气儿他顺了，特别是像您这个经脉，经脉它主要是排毒的，人身体当中凡是有窝的地方它就有毒瘀堵在那儿，因为这个心为五脏之首，它要是堵了，咱心里就总是很忐忑，总担心啊。那么在老祖宗他们研发了一个内通三脉的方剂，这个在咱们治病的过程当中，它就是开咱们气脉、血脉、经脉的。那我们外用的这个方法都做了，还觉得不得劲儿， 那你就加上内通三脉的方剂，开通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大通道，它把你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脉当中的毒瘀给它都排出体外。那你要是说都通了，三脉也通了，你现在重点还剩一个心脏的问题， 对， 是不是？ 是，对对， 你就联系一下啊，把它用上，用37度的温水把它激活，它就是活的。那您服用以后，您再把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做下去，基本上在您身上已经比较健康了，没什么大病。那好了，那没别的事了， 谢谢，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。 你了，谢谢你主任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 谢谢， 再见。 哎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。你是徐主任吗？ 对，我徐桂英，你好。哎。 你好你好你好。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？ 我是郑州的，河南郑州。 河南郑州的朋友，有什么问题您说啊？ 我在这个2017年呢，7月24号做了那个肝囊肿外瘤引出，外瘤术。然后呢，在8月10号的话呢，又做了这个几个手术连在一起了，是肠粘连松解术，加上胆囊切除术，再加上肝巨大囊性占位清除术，这大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15公分， 哎呦呦， 乘10公分，占了肝脏的2/3。 你怎么搞到这个这么大呢？没发现吗？ 太大了，然后又加上那个开窗引流术，这个引流术以后的话呢，就放置了一个引流管，然后这个。每天的话，这个引流管外引流700-800-900，这个逐步的升高，这个毫升，这个 毫升 淡红色的夹杂着有这个血块和黄色絮状物的液体，至今2018年2月9号，求诊拿了3次的药，一次的话呢是养肝汤，加上归肾汤，加上化瘀汤，第二次的话，在这个第一次那个基础上又加了一个参血汤，第三次的话就是有些变化，就是养肝汤、归肾汤、化瘀汤，加上参血汤， 情况怎么样？怎么样现在？ 我在这个求诊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那个气精气啊，那都是很差了， 精气神都没有了。 邵主任诊断的是气血双瘀啊，元气大伤啊，什么，就是给我开的这些药，我现在的效果，好一些， 好一些了。 但是你每天外流的这个量呢，也不减少，我是想的话呢，这个这也算是和疑难杂症吧，像这个请教的话呢，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？ 中医治疗呢，它是调人的这个气血，把人的气脉、血脉还有一个经脉，它都要给你调通。那么气脉、血脉、经脉调通了，人的元阳之气它足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人的自愈力跟免疫力它也提升。实际上呢，在我们中医上讲啊，汤药、丸药、膏滋、膏药，它是大补元阳，它通人的12正经跟百脉，我倒是建议你把它给用上。它呢对你的这个肝的这个囊肿啊，因为囊肿、结节、肌瘤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身体当中的毒、淤毒啊，堵了不通嘛，对不对？不通了，它就要犯上作乱，或者疼，或者怎么样。我建议你把这个给用上。 你这个呢就得去联系一下啊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外用的功法。 谢， 哎， 谢谢谢 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哎， 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 不用谢，反正啊，中医处处是方法，咱们把那点老底儿都给抖了出来，帮助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渡过难关，好吧？ 好， 哎哎， 好， 哎，好好，再见，哎， 好，再见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，请讲。 哎，今天还能给徐主任通上电话。别提我心里就多开心多高兴了 啊，特别高兴啊，什么事儿让您那么高兴啊？ 哎，这不是我用上之后啊，这效果可不是好一点两点了 啊， 可很多地方都特别好 啊。哦，很多地儿都挺好，哪些地儿好呢？ 你看我现在这手脚啊它不凉了 啊， 关键咱这个心呀不慌了，胸也不闷了， 啊， 活动活动，你看，哎呀，喘气也顺溜，不憋不喘的， 啊， 可感觉这个心一下子就敞亮了， 挺好。嗯嗯， 是，我这大便呢，现在也解手也特别顺畅了。 啊，哈哈哈，觉得现在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挺舒服的人是吧？ 可不是，徐主任，我感觉现在我这心在身上，他们那些毛病都减轻了，这个整个人呢轻松了，人家精神头也有了，这心情特别的改善了，我这心情可好了，现在 哦，心情觉得特别好啊。 我感觉用上这之后啊，那脸上的鼻头的地方 啊， 冒了特别多的那些汗，我用的纸擦。 啊， 是那纸上擦的纸都是黄色的，徐主任。 啊，要说是黄色的话，这就是排体内的毒素了。体内如果有瘀， 哦， 有毒，产生了堵，它就像一个个小战士，在身体当中啊，有毒它化毒，有瘀它化瘀，有虚呢，它给你修补这个虚。所以你用以后呢，你这个人的整体的循环畅通了以后呢，就会代谢出很多的垃圾。你看，这身上的这种黄颜色的东西，其实呢都是脂肪类的垃圾啊。也就是说，您这心口有点憋闷呢，说明这血管不是特别通畅啊。黄色的垃圾，脂肪类的垃圾代谢出来了，你看心口就不憋闷了吧？对不对？ 都是啊，不憋闷了。 嗯， 可挺顺溜了。 嗯， 还有个小事呢， 嗯， 因为我觉得这真是太厉害了。 啊， 我嘴里啊有了溃疡 啊， 哎，我早上啊用着开眼散的时候 啊 用手啊沾了点抹上了 啊， 我当时也是想试一试呢， 啊， 哎，不没了。 用了以后这个情况没了啊。 对， 伤口好了，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，因为它有一个修复功能，就是说化了虚了，化了毒了，化了瘀了，它能把你有些伤口的地方进行一个修复，就跟抹了一层膜一样，这下子抹了一层膜一样， 哦， 你那个溃疡面不接触酸的辣的烫了，它一下子好了，那你吃啥东西都没问题了，对吧？ 是是是， 嗯。其实咱们说啊，一个人当然在你身上的问题好像都不是特别的严重，但是心脏这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，在别人身上啊，这个问题大了以后啊，很多人吃药都把自个儿吃糊涂了。我就跟大伙儿说，你得了病其实就是气脉、血脉、经脉出了问题了，你这三脉要是通了，你这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它就没症状，那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内通三脉的方剂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前辈呀，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，哎，它是具有活性成分的，每个人用了以后在身上出现的症状都不一样。别的人他有可能就是把那个黑的痰吐出来了，他那个肺经给他通了。有的人呢他是打嗝，那么有的人呢，哎，他在用的过程当中他会排气，你呢是排黄汗，是出汗啊，这些都是用了以后的现象，也是什么呢，药冲病灶的一种正常的反应，说明啊在你的身体当中正在努力的工作呢啊。